这些物质营气一样都不能缺。那我们人类现在呢，逐渐逐渐的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开始认识了这个中医说的营气，那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一说微量元素，那很多人吧，都是有点半信半疑，似信非信。 对， 你说有谁看着过呀？只有通过这个实验，眼见为实。 对， 这样大家呢就明白了。 用事实证明。 用事实来证明。我说啊，这个里头有微量元素，是谁信呢？怎么能证明你那个微量元素啊？ 看不见吗？ 看不见。用仪器来检测。这个就像电笔似的。你看这里有两根铜丝。这两根铜丝吧，它的就是一有电，一有导电物，这灯它就亮。这个仪器呢是检测微量元素这个具体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呢检测有没有。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就看这个灯亮不亮。亮就说明导电了。导电就说明有微量元素才导电，没有微量元素它够啥导电呢？是不是？对，纯净水为啥它不导电呢？它不亮呢？因为里头没有物质。这个呢就是检测具体数值，用数据说话。这个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 把这两种专业的这个检测设备啊带到我们这个演播厅了哈。用事实来证明。 对。这个呢叫纯净水。 纯净水哈。 纯净水呢，就是啥都没有的，都过滤多少成。 这个还没有开封的哈，新的哈，全新的，没有开启哈。 就是这个纯净水哈。你看。 开封了。 你听这声啊。 对。 咱就知道，咱就拿个瓶啊看看。就看看这个纯净水，这个笔放里了。 不亮。 不亮。说明呢里头没有矿物质，没有微量元素，它不导电，所以它不亮， 所以它不亮。 那咱们再拿一个矿泉水，矿泉水不是纯净水， 对，这顾名思义啊， 对对， 它这个矿物质含量特别高啊， 你听这个声， 矿物质啊， 你听声，这个声没开封的， 对，我看得见啊，这个听众可能 听 不到啊， 这拧开了， 这纯新的水啊， 拧开了呢，咱们看看。这个矿泉水里头这个灯亮不亮， 这两个瓶子啊装的水都是等量的哈，其中一瓶呢是纯净水，另外一瓶呢是这个矿泉水哈，纯净水这个灯是不亮的。 对，咱们呢把这个笔再插到这个矿泉水里头，看看它导不导电。 好啊，一看红色的灯哈， 这是红了，就说明有电，说明有矿物质， 有矿物质， 导电 的物质， 导电了。那么呢咱们再用那个检测微量元素它的含量是多少，用这个仪器检测。 这个是检测有没有的哈。 对， 这个是检测具体含量 多少的。那现在呢就是检测这个 纯净水。 纯净水 啊， 把它放里边。开关打开了。看看这是 0.03, 它的含量不是一点没有，含 0.03。 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 这是纯净水哈。 对，纯净水。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那再看看这矿泉水含多少。 好， 它这矿泉水含的少，0.31，那是0.03，这十倍嘛，比它多十倍。 十倍哈， 就说这矿泉水不是一个好的矿泉水。你看看哈，这个有一种叫玉石，叫药王玉石烧的水，你看看这个水里头它的这个含量是多少。 这是第三种水了哈。 第三种水。 之前我们说到这个纯净水哈，矿泉水。那么刚刚到的这个是 药王玉石。 药王玉石水哈。 就 是用药王玉石煮过的开水是吧？ 对。 这个就是药王玉石啊。黑色的哈。 这个石头含有46种微量元素。含有 0.73 的磁。 这是天然的。 这是天然的。把它搁水一烧开。这个微量元素呢就释放在水里了。这个磁呢就把这水就磁化了。那么就看看呢这个水这个含的微量元素是多少。 好。哎呦这个灯啊。 你看这个要比这个亮多了。 更亮一些。 是不是啊，那就比这个更亮了。就说明这个呢这个水要比矿泉水还好。 这也能体现出来哈。 对。 嗯。 那现在呢咱搞这个仪器检测。看看这个数值是多少。现在这个仪器呢证明它比它亮多了。那它一点都不亮。 对。 那就看看这个。那这个数值是多少呢？这是看这是多少。 哎呦。 二百 五十一。 就说呢它是0.03，它是0.31。

里边的铬不够，它所有的微量营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不够。 嗯， 它要单缺这一个，还不一定能得糖尿病。 嗯， 它几乎用化为重的，所以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维生素、那些个各种酶，它都不够。这个就不是单缺一种的问题了，因为化肥里头啥也没有。 嗯， 那再加上呢，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数量又减少，合成的分泌的那一部分再不够，你看内外都不够。所以今天的糖尿病越来越多的原因和这个催化剂不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哦， 就是导致了内分泌和代谢紊乱。 嗯， 那这个呢，说怎么能证明，之前呢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两个办法检测。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比例配合好了以后施在稻田地里头，让水稻把它吸收，然后我们人吃这个大米，血糖就下来了。 哦， 那这不是降糖药，它血糖怎么就下来了呢？ 对呀， 就是把催化剂不够了，代谢呢就逐渐的平衡了。 哦， 你只要不是严重的胰脏坏死，胰脏功能如果还是正常的， 嗯， 那么补上这些个微量营养，它吸收以后，就是说把芦荽给够了，它就能做成豆腐 啊。只要没有严重的并发症， 不是并发症， 嗯， 是胰脏没有严重的受损。所以糖尿病它越来越多，原因真正的病因它是在这儿。你要不把这个病因找到，不把这个病因解决，那么想把糖尿病的发病率控制住是不可能的。那就说糖尿病病因说非常复杂，现在就简单了，我们就明确了， 嗯， 就是说像水田吃这个微量营养， 嗯， 吃这个大米血糖下来， 嗯， 这就证明了。那还一点呢，我之前也讲过，不把它施到稻田地里头，就是通过营养学专家计算， 嗯， 每天各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多少 B 多少 E 多少，通过计算微量元素，通过计算， 嗯， 这个钙多少，铁多少，铬多少，镁多少，锌多少，这么计算完了，把他们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微量营养， 嗯， 人体需要那个， 哦， 都给它混合在一起， 合理的搭配， 这个按比例， 哦， 配比完了， 哦， 给它混合在一起， 嗯， 直接向体内服用。一般三个月为一个小周期，六月为一个大周期， 嗯， 快的有一个月就有明显见效的，血糖就下来了。 哦， 那当然也有三个月五个月还不下来的。 嗯， 这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 病情 脏器受损程度， 嗯， 整体机能紊乱程度， 哦， 它这都有直接的关系。 年龄哈， 再生能力，这都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 嗯， 就说这两种方法都能使血糖下降，这两种方法都不是胰岛素， 嗯， 都不是降糖药，血糖能下来，关键的关键是并发症基本上都能改善， 哦， 减轻好转。你看那就证明了， 对， 糖尿病 嗯 和微量营养有关，嗯，和营气有关，和催化剂多少有关， 嗯， 这就是病因。所以这些个微量的物质， 嗯， 主要靠人体内的有益菌合成。 哦， 那么呢，如果要不用化肥来做，就往体内补一种有益菌就够了。但是呢，人体内的有益菌也受到伤害， 嗯， 减少， 嗯， 再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需要外补那部分里头又少， 对， 这两个少合在一起，这个就必然要得糖尿病。它俩有一个少，还能完得 好一点啊， 再好一点， 嗯， 要都少，糖尿病就出现了，嗯，这就已经完全明确了。 有这么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哈。 对， 嗯， 很少有人听说谁用了这个， 嗯， 就是糖尿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对， 这里头呢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单用维生素、微量元素，就是这个呢还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 哦， 因为它这些东西啊要组合起来用。你单用维生素也不行， 嗯， 单用微量元素也不行， 嗯， 你这微量元素不全，维生素不全也不行， 嗯， 质量不好也不行， 对， 然后呢，不克有益菌，它俩配合还不行， 嗯， 所以这里边吧， 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哦，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这才行。 哦， 就像我之前我说这个，我搞过浓缩饲料。 嗯， 这个浓缩饲料，您泰国正大那个质量就好。一开始咱不懂，咱不明白，咱们那个偷着买人家正大那个育混料。 嗯， 后来人家知道了，不卖给咱们了，咱用咱农大那个。 嗯， 也是维生素，也有微量元素，什么都不少。 嗯， 可是效果就敌不住人家正大那个，长得就没人家快。 嗯， 那你说农大也是科研机构， 就是 他把这些东西也搁全了。 嗯， 都是科研机构不一样，都搁全了还不一样，就这里边的说道是很多的。 嗯，这也是说中国人一度研究不出来这个育混饲料的一个原因哈。 就说 啊，浓缩饲料啊， 浓缩育混饲料行业都是外国人占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包括咱这个农大科研机构研究出来那个都不行。 这也是人家的一个核心技术哈。 对，他所谓的核心技术啊， 嗯， 实际就是生产研究年头多了。 哦， 咱们国家呢是刚刚改革开放， 嗯， 刚刚进入这个领域， 没有经验啊， 还没整明白呢。 嗯嗯， 所以咱们同样也知道需要维生素、微量元素， 嗯， 但是效果就没人家好。那可咱老百姓还不知道，说今天讲治胃病，如果我要不走过这么多行业， 嗯， 今天绝对想不到这个糖尿病和代谢、内分泌、营养有关，内分泌代谢和微量元素、维生素、催化剂、营气有关。 嗯， 就是做了这个行业，这个才知道。要不然，如果是在专业学医的，不接触这些事情， 对， 恐怕呢 想不到这一层， 想不到，那这没个想， 也悟不出来哈。 对，没个想到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做浓缩料， 嗯， 用正大的、用农大的不一样， 嗯， 这是找到的感觉。 嗯， 那个时候为今天人的健康做了一个铺垫。 哦，埋下了伏笔。 埋下伏笔。 嗯， 所以说看似好像无关。 嗯， 什么那个农业呀、养殖业呀、饲料业呀，看似无关，但今天一联系起来，植物、动物、人， 嗯， 基本都差不多， 都是相通的哈， 都是相通的， 真是哈，嗯，息息相关。那么你举这个例子啊，就说明这个微量营养制剂啊，和这个你当年曾经做这个浓缩饲料是有相通之处，就是说他们这个核心的处方配方，这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吧？ 对， 哎， 这个方， 嗯， 就说计算的准确不准确？ 哦， 是多还是少？ 多了也不行， 少了还不行，你多了不行，你少了不够。 哦， 所以我们人体呢是自然计算的， 嗯， 是有益菌给你计算的。 对， 那有益菌在里边，这是天然的，他知道哪该多哪该少，他知道， 他知道。 你看，咱眼睛都瞅不见， 嗯， 他有生命， 嗯， 他知道 万物都有灵， 哎，万物有灵。 对， 我们人哪知道啊？ 你看它分布就能看得出来哈，哪些需要这个数量多，它就多分布一些哈，哪些需要少，它就少分布一些哈。 之前我也一直在讲，老百姓啊，就有些道理吧，简单的都懂， 嗯， 但是涉及到原理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了。 对， 就好比说，什么是消化， 对， 什么叫吸收， 对， 说起来都懂， 嗯， 都知道， 嗯， 啊，得这个好消化，得消化了， 对， 嗯，完了得吸收。那什么叫消化呀？你这个消化吸收，你离开营气，既不消化也不吸收， 哦， 所以中医说 没有酶的作用你没法消化啊，嗯， 那中医一直讲这个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啥为先天？他说肾为先天， 嗯， 脾胃为后天。脾胃管啥的呢？是管消化的。 嗯， 你看这个就是不知道人体内营气和消化的关系。 嗯， 今天呢我们才知道啥是营气。酶这个微量营养、维生素、微量元素， 嗯， 这些个都有消化吸收的关系。 对， 他们都和这个有关。你没有酶，你吃的食物它不分解。之前我举那个例子说，老牛吃草能长1000多斤，能挤出奶， 嗯， 那你说完全是靠脾胃吗？是不是？ 嗯， 你要没有纤维分解酶，草的粗纤维，草的大分子。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1343，5618-1343。